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仿佛就触碰了每个人的隐私。 是的，聊一聊让我们尴尬的事儿啊。 首先说起尴尬，你第一想到是什么，夏萌？ 你说尴尬的经历，尴尬的事儿吗？ 对，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 啊，行， 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没带纸。 你可以给10086打电话， 发现信号也不太好。 哎呦，那你就靠嗓子喊吧。 对啊，只有这个悄悄隔壁的，借点纸呗。 隔壁要再没有人，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用的了。 是，但是今天我们要是通过什么来引出尴尬呢？跟体育当然是有关系的了。 是的，皇马这边开了1.8亿啊，那边巴黎要尬留姆巴佩。 对啊， 好像姆巴佩现在都给拒绝了。 是这样的，姆巴佩想离开大巴黎，就是梅西新加盟的这个球队，非常想离开啊，给他这个8000万工资他都不干，就是铁了心了想离开。但是呢，这个俱乐部现在不放啊，皇家马德里都开出来1.8亿欧元的价了啊，据说可能还能再往上挑一挑，2亿啊左右。好像大巴黎这边的这个财团太厉害了，人不在乎钱， 没错， 我有的是钱，我就不放他，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其实对于姆巴佩本人，他是相当尴尬的呀。 自己想走又不让走，而据说呢，这个大巴黎这边因为有所谓王室的背景嘛， 哎， 王室现在也说了，我就不让你走， 对， 我现在就给你官宣，我马上我就在社交媒体上说，我把你留下来了，你要留到哪年哪月？ 哎呦， 总而言之，你想走，我偏不让。 是，想起了前两天咱们聊过的新疆队与周琦那事儿啊，这周琦现在也是相当的尴尬。 哎呀， 姆巴佩这更尴尬，我觉得，因为姆巴佩他早就在各种媒体吹风，就我不愿意留在大巴黎，我有一个儿皇梦，就是从小就想到皇家马德里效力的梦，没想到还是被啪啪打脸了。 是的，而且这样成了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你就是你要走还行，你要是走不掉的话，以后你怎么待呀？ 是啊，而且这个大巴黎背后的中东资本，就这些特别有钱的人，仿佛在说，姆巴佩呀，我们不把你当成世界的顶流的这个足球巨星，我们就把你当成是一个玩具而已， 哎、 有收藏价值，不在乎钱。 说的好残酷啊，拿你当个吉祥物，我们用重金把你给拴住了。 对啊，所以世界上最最尴尬的一件事，莫过于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儿，在别人看来一文不值。 说起尴尬啊，相信大家生活当中哈，各有各的尴尬吧。而且我刚想起来一个事情，尴尬的时候你会做点什么呢？ 啊， 哎，往往你会做一些别人看不见的小动作， 掩饰 啊，比如说用脚抠个三室一厅出来啊。 另外也会拼命的解释， 嗯 啊，但是解释就是掩饰， 哎， 比如说我吧。近视200度左右，有时候对我不上节目，经常不戴眼镜， 嗯。 但遇到一种很尴尬的是什么呢？我不戴眼镜的时候吧，稍微远一点，我看不清楚。 嗯， 所以就经常有同事跟我反馈说：“你怎么不理我呀？” 哦，我还以为你会就是随便打招呼呢，以为那是同事，那是朋友， 那更尴尬。 对 啊，出现过那种情况，哎哎，你好。来了，结果一看不认识，对方也特别懵的表情。 哎，如果对方礼貌的话呢，也可能会跟你就是很热情的打个招呼，但是大家心里边擦肩而过那一瞬间都挺尴尬的。 啊，是啊，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双方的尬值都是比较低的。 嗯， 哎，这里边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就是尬值、尴尬值 啊，尴尬值。 就有的人尴尬值就是天生就非常高，就无论大家觉得哎呀多么尴尬的事，人家觉得不尴尬， 哦， 啊，没什么。 啊，哦，我明白了，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哎呦， 嗯， 是这个是，仿佛现在在网络上，尤其是很多追求流量的主播， 嗯， 就是他那个表演，你不觉得尴尬吗？人说了，我不尴尬呀。 那尴尬的就是各位看官了。 对啊，那就没辙了。 嗯 啊，当然我又是康乐又想起来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啊， 嗯。 前一天我坐地铁，人满为患啊啊，结果我周围的人就啊不宣而战，啊释放了某种气体，结果呢？ 被人发现了吗？ 都看我，结果 为什么呀？ 我周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那些人好像都看我，就是啊，不自觉的跟我的距离就扩大了。 你可能觉得你天生长了一个可以，就是在公共场合释放这样气体的样子。 我不是那样人啊，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尴尬。想要解释呢，你解释反而更是掩饰， 越解释就越尴尬。 对呀，啊，越描越黑。 嗯。 当然了，这边也看到了，四个五他说了，现代人最害怕的一句歌词是什么？ 嗯， 就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聊天突然就这样了， 尬了， 默默了啊。 对， 嗯， 也有这种经历，就是，你跟某些人吧聊不到特别到一块去的时候， 嗯， 就容易尬在那个地方。 对，然后呢就会你当时聊的那个话呀表情啊，其实事后想一想都挺尴尬的，就哎呀我怎么说的这么傻呀。 对呀， 嗯， 而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维持一个社交的礼仪啊， 嗯， 双方就是比如说啊不怎么熟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嗯， 啊您到一个寝室找您一个非常熟悉的同学，那个寝室另外几个人你都不熟，但这个同学他没在那儿， 嗯， 说等5分钟他能回来， 就得跟其他的那几个人尬聊一会儿。来， 哎 呀， 哎呀呀，哎，呀， 啊，吃了吗？ 哎呦我的天 哪，有什么呀？ 哎呀，尬聊了， 啊， 就开始，哎呀，啊，那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呀。 啊，对，啊，你玩什么游戏呢？ 啊， 哦， 结果都一句一句话人解决，那个人估计也特别的尬。 然后你心里面就想，哎，我同学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呀，快来快来拯救一下我。 啊，对呀， 嗯， 啊，哥大爷说他坐公交车回家， 裤子开裆了， 哎呦， 只能找一个座位坐着，不敢动身。啊，那你还好，还能找一个座位坐下来。要是没地方坐， 嗯， 怎么办？ 对呀，啊，这个啊，当时是开裆了，被看到了吗？ 嗯， 要是被看到了会很尴尬啊。如果没被看到呢，这个事儿 还好。 对，啊，但一般谁看到这种情景也不会主动是举手说，哎，我看到了您的这个， 哎，你裤子，你裤子， 这个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人，啊， 是这个 不会有这样的热心群众提醒他的。 对，这景色怎么着，一般没人形容这事儿。 是，马路口也说，无非就是认错人呗，把别人认成我爸了。 啊，是， 啊，还有这样管人叫爸的， 哎，那这个是谁尴尬呀？ 嗯， 如果对方觉得自己很年轻，对方会很尴尬。 哎，对。 说哎，你怎么咱俩同龄人，我有那么大年纪吗？ 或者就是碰见一个大叔大爷 啊， 嗯，果然叫爸了。 是， 嗯， 或者是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尬的事儿， 嗯， 听众朋友们还有夏萌，比如说你被某一个人认出来了，说哎呀你像一个明星啊，结果你刚以为自己哎多好看的， 哦，真的吗？哎呀哪有，啊， 哎呀突然说哎呀黄渤，啊，特别像，那个孙红雷也挺像的，你当时就会觉得 我挺忙的 啊， 嗯，以后不用见了。 是 啊，还有燕林也说进错聊天室打错招呼， 又不能撤回，哎呀，这个没有地缝钻啊，尴尬死了。 对， 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回微信的时候回错群了，回到了同事群里边， 哎呦， 聊了自己的一些私人感情问题 啊， 哎呀， 我看过这样非常尴尬的，而且引出了很严重的家庭的事件， 对对 啊，比如说发了一条、 嗯、 啊，请到某某的酒店多少多少号房，现在房卡在哪哪哪。 啊、你怎么是你说？ 一旦发出这种，那就不只是尴尬而已了， 嗯、 可能就家庭的和谐都会被破坏掉了。 嗯， 是。 说王志辉还说，我对着夏萌说：“林苑，你好喜欢你的声音啊。”哎，那尴尬的应该是我还是林苑姐姐呢？ 啊，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就是、说王志辉， 对，咱们保持这样的一种。定理啊，这个这是所谓的克服尴尬的最明显的一个定理了。 嗯嗯嗯，孙远军还说银行卡当加油卡，这还好，这都是能消费的。 对， 嗯，你没拿一张公交卡出来加油？ 嗯、是，另外一个我遇到过一个很尴尬的事儿，请人吃饭，当时还没有什么这个。支付宝啊，什么微信的支付的、 嗯、 电子支付，只能刷银行卡。 哎，对。 结果咔一，我这特别大方，哎，今天我买单了。 嗯， 我这多大方，咔一刷，您的余额不足。 哎，或者说，哎呦，您这卡是不是限额了呀？ 对呀、 啊。哎呀，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啊？ 所以当时尴尬，最尴尬什么？不是说谁请客这个问题，别人有可能会认为你就是为了 故意的 装一下、 嗯， 你里边就没钱。 对。 你装一下，然后，买单的还是你的其他的朋友，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善良的人出来说：“哎，没事儿，没事儿，这个谁都有这种情况的啊，我来吧，今天。” 对呀、 啊， 这确实解决尴尬的事儿，有时候你也不能脸皮太厚， 嗯， 脸皮要太厚的话，这个经常这么脸皮厚的话，那就不是说，克服尴尬这件事儿了，就变成了。没脸没皮了，那不行啊！ 哎，强森盯着你说，保持健身习惯以后，别人一般都会问说你三十岁了吧？突然有一天训练完，有个大叔正经问我说，你今年有五十几了？ 你看， 瞬间我就给冻住了 啊！ 哎呀， 是，您应该这么回复他说，哎呀，您这个是这个。能看准人的心呐、啊！我的心理年龄是五十几，但我长得年轻啊，我三十几、 嗯。我着急了一点哈。 是，您直接把我内脏都看到了。 嗯， 这边还有朋友，我看提到的一件事儿，这是 Kiko 他说了，亲戚太多的尴尬。 嗯， 就是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 啊、对、 啊，喝酒敬酒，结果呢，你不知道喊什么，只能尬笑。 嗯。 反正都是比自己大的长辈。 还有一种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但凡有个小朋友吧，都会说：“哎，来表演个背诵唐诗 啊！ 你们幼儿园都学什么了呀？你们学校都教什么了？来表演一下。” 哎，对。 然后这个时候吧，我就会替孩子们尴尬呀。 反正我小时候我有这经历，我就不尴尬、 嗯。 我小时候就是特别能够秀出来的人。 哦，真的。 我一般没等 这 个， 还是跟性格有关。 对，没等家长提出这要求，我主动提：“哎，今天我是给你。”表演一个这个练这个什么武术啊，还是什么唱歌什么的， 哦、 我一般主动这样的。 然后会不会把亲戚朋友看得都挺尴尬的 啊、亲戚朋友， 康乐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所以有的时候突破尴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大方一点，大度一点， 哎、 就不觉得这个事儿是多么的尴尬的事儿。 其实大多数让我们觉得尴尬的事情啊，都是能够一笑了之的事儿。 对呀、 啊，不用太放在心上。 是。这边还看到了快乐使者，他说了，在朋友圈社交的时候，有时候，他想要删除评论，又怕别人觉得矫情， 嗯、 结果就选择用一串哈哈哈哈哈，这种情况之下，他说就觉得挺尬的 啊，的确啊，这儿还有看见一位朋友叫莉莉安，他说应该没有人和我一样吧，就是有一次走路上有人问我要微信。然后我特别紧张，我大概愣了，可能我自己感觉愣了有好长时间。 嗯、 然后我说了一句：“啊，我有男朋友了。 啊” 然后人家说：“啊，好吧，我们就是推销一个产品。 啊”就是误把商业的行为当成了在追求你， 啊、 这种尴尬。 是啊， 是，反正这个一般提醒大家，这种还是别加。啊，因为您加了之后了，不知道 没完没了的会来烦你。 不止烦，有一些他有一些木马的程序啊，有可能就会盗走您的这个钱财，所以这方面还是要在外边啊多加小心。赵军他说了，姆巴佩留下来了，这个事儿尴不尴尬呢？他说，看到老队友们尴不尴尬呀？这个我认为赵军说的对呀， 嗯， 就说姆巴佩这事儿，我不想跟你们一块踢了，那意思就是。大巴黎这些梅西我不想跟你踢了、 嗯、 内马尔拜拜了咱俩别在一块踢了非得去皇马 啊，结果非得留下来之后，你说队友怎么看他吧，是吧？ 对呀，所以就算他接下来能够留在大巴黎，我估计他会不会被孤立呀？ 姆巴佩的性格，你别说，夏萌还真有那么一点点孤傲， 是吧？ 你看今天欧洲杯在法国队，为什么法国队最后没打出来？据说就是姆巴佩，他跟什么那这个，有那几位吧， 嗯， 前场的什么格列兹曼啊，这个那的都产生过这相。不愉快，相当不愉快的这些事儿， 你看吧， 你看，所以他的性格有可能是造成了未来他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呀。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个人动态啊，不能太早的就泄露了，弄得现在这个局面太被动了。而接下来最尴尬的就是他姆巴佩本人了。 是啊，另外谈到感情方面，其实有很多尴尬的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对谈恋爱，比如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的确是这样的啊，我喜欢你，但是你的那个心呢也不在我这儿。哎，或者说呢，就是哎呀，我就觉得你都已经跟我表白了，我要是不意思意思，是不是有点过不去呢？ 对呀，啊，或者说郎有情妾无意，就是一边冷一边热，热脸贴到人家冷的那什么什么上边，啊，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当然在谈到感情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所谓的这个造物弄人啊，双方可能都很有感情，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或者说这个故事情节啊等等的，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很多， 这红线吧，死活都牵不到一块儿去。 对呀， 看着看着要成了，哎，就是来一件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给打破了。 对呀，所以感情的时候有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尴尬的局面。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还得推出我们最近的 小剧场系列。 今天咱们要给大家再复现一下啊，经典的《甄嬛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就说的是，甄嬛与云里，就是 果郡王， 对，果郡王俩人定情这一块儿，为什么选这一块呢？我觉得真的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很契合的。 是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啊，《甄嬛传》当中有两大尬男，比较尴尬的，一个是果郡王，另一个就是这个温太医温实初 啊。都是求之而不得的那种状态。 对呀，而且这个果郡王本来这个甄嬛他已经喜欢爱上果郡王了，但是还在不了一块儿去啊，最后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情节，就是所以编剧呀他故意写出来这个角色就比较的尴尬 的 局面。 是的，是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段演绎呢，其实光从这文字上来看就已经够尴尬的了，所以咱俩一会儿在演绎的时候，如果我笑场了，请你多多包容。 对，这边小剧场来了，马路口说啊，还是甄嬛传吗？是，今天咱们先把这个甄嬛传给啃透了，然后未来再扩展到什么这个四大名著啊，往这个级别未来再拓展。 什么时候我们也演一个猴哥儿？ 对，演一个什么唐僧之类的，以后咱们这剧场里都有啊。好，结合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只有一个，来聊一聊通过姆巴佩这事儿。巴黎尬流姆巴佩，皇马开价1.8亿他都不卖啊！姆巴佩是相当的尴尬，也说说各位尴尬的经历吧。接下来为您带来这个《甄嬛传》的经典的复现。好 ，music。这我先来是吧？ 你来。 好，开始啊。嬛儿，是你吗？ 是我，我来了。 下着雨你还跑过来，你自己的身子不要了吗？ 是你不要自己的身子了，这么大的雨还在这儿吹笛子。 可你最怕的是打雷下雨的天气啊。 有你在，我便不害怕了。 你再说一遍。 有你在，我便不害怕了。 嬛儿，是什么时候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 或许是在清凉台，或许是在长河边，或许更早吧，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这番话，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积石如玉，烈松如翠，狼艳独绝，世无其二，你在我心中便是如此。 嬛儿，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没有人，这一切的繁华锦绣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只要有你，从前我无论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都觉得值了。 我是废弃之身， 罪臣之女被弃之佛门，还生过女儿，而你是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的，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半身在一起。 环儿，你要相信，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这种牵手叫同心扣，这样牵手的男女到死也不会分开的。环儿，我希望我不是在做梦，永远都不要分开啊。 我觉得这就是在做梦，千万不要让我梦醒了。 这不是梦，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环儿，你知道吗，我得到你我有多高兴，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得到的人。 好嘞，恭喜呀。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你在在云里和环环对话的时候我已经很想笑了 哎，你说这个 这文字我就觉得很尬了， 我觉得也有点尬 啊。这演员， 我跟你讲，这个果郡王太磨叽了 啊！ 这要是我早拿下了， 赶紧就是吧？ 生米煮成熟饭，一切都好商量嘛。 哎， 对不对？ 不过后来他们很快就进行下去了 啊， 但是也很快剧情就来了一个360度大反转。 是，后来就是煮成熟饭也没用了，皇上下旨了，那边熹贵妃重新回宫了，回銮了，人家。是吧， 后来就有了双生子。 对呀、啊 嗯 啊、这是以后的这个咱们小剧场的剧目啊，大家也可以点啊，您觉得哪个剧目特别好，符合我们当天的话题，我们到时候可以设计、嗯、其实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一段呢，就是《甄嬛传》当中为什么说比较的尴尬呢，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其实不能够左右自己的这个命运的啊，都是凭着在剧中雍正皇帝的一句话来决定两个人的命运啊、所以爱情有的时候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自主的时候， 嗯， 就会有遇到相当尴尬的情况。比如我突然想到了俩人互相喜欢，但是家里就是不同意，大家说有没有这个情况，尴不尴尬？ 有吧，但是现在吧，因为咱们这个年代了都是自由恋爱，家里如果要去强加干涉的话，可能反而会助长这个逆反的心态 啊 啊，当然是会很尴尬了。不过我觉得现在人嘛，自主选择的权利更大一些了、这种尴尬的程度或者几率呢也稍微会小一些，和果郡王和嬛嬛比的话，那个年代哈，咱现在要自由很多了。 是啊，当然果郡王很多人都是很同情的，说这么尴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 可叹。 对，我突然想到了果郡王在这个剧当中其实有过哭泣的场景，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大家觉不觉得男生哭如果被别人看到了你会觉得尴尬吗？ 还好吧，不都是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哎，大家觉得呢，就女生如果哭会觉得哎呀柔情似水，好温柔啊， 来抱抱吧， 楚楚可人啊，但男生哭这件事儿好像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些尴尬啊。夏萌说得很好，男人哭吧不是罪呀、啊。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之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捧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明明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争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痛哭一回。哎呀， 刚刚觉得有点小尴尬吗？ 我们演的时候吗？还好吧。 唱破音的时候。 哎，唱破音这个事儿，好多歌星破音，我都没看到他多尴尬，依然面带很好的这个微笑。 哎， 再加上 强大嘛，内心也够强大。而且这时候你要是一稍微内心有点波动吧，你接下来就更没法找回原调了。 是啊，另外一个很多还假唱呢，那假唱的都没尴尬呢，咱们这真唱的就不能尴尬了。 你喝口水吧。 是。当然这边提到了，男生如果流泪的会不会尴尬这件事儿？ 不尴尬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年代了，人都有可以宣泄情感的机会啊。 对呀，另外有一句话说的是特别好，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就是在动情的时候肯定他会哭。包括我们刚才给您说的这个《甄嬛传》当中的果郡王，认为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景啊，但是他也是留下了他最真挚的热泪，他也在剧中啊相信能够挽回女主人公。所以大家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大胆的勇敢的说出你的爱，不要去害怕尴尬还是不尴尬呀。 哎，是的，也希望大家呢生活当中少一点尴尬，多一点开心。有的时候呢这些尴尬都能被我们这个一个微笑或者一句玩笑就给过去了。 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皇马出价1.8亿尬流姆巴佩啊，这是大巴黎在尬流。另外姆巴佩的处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呀，他跟队友怎么处关系啊？ 对呀，以后会不会就被穿小鞋了 啊？对呀，不给传球啊等等的，大家也分享分享各自的尴尬经历吧。我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将会陪伴着各位。大家可以先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进行话题的互动，待一会儿再读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咱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 进入资讯部分，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情况。据了解，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7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55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了1例。另外，在今天进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要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质量，统筹课内课外2个时段，校内校外2种资源，丰富校内课后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主要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面向人人，指的就是课后服务的对象是校内全体学生，课后服务各类育人活动是面向所有学生，全面平等开放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整体设计，第三个关键词是提高质量，第四个关键词呢则是突出重点。新学期课后服务要做到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包括民办学校都要开展好课后服务，覆盖周1到周5，每天下午要开展课后服务，覆盖所有学生，要面向全体学生提供菜单式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自愿选择，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学校每天课后服务呢，至少要开展2小时，对个别有需求的学生呢，学校可以在和家长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适当延长课后服务的时间。 而明天北京市会迎来中小学校的开学，为确保开学即地面公交运营的秩序，公交集团会将全日来增加车次4000余次，早晚高峰增加车次2200余次，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和客流变化，灵活调配运力，便利市民集中出行。而在昨天，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是发布了131宗你在2021年供应的这个租赁住房用地项目的相关信息，这是本市首次集中对外发布全年租赁住房项目供地信息。据悉，本次年度租赁住房用地供应总量较往年大幅提升，是2020年实际供应面积的2.2倍，2019年的3.2倍。通过采取建设集租房、人才公租房以及工业园区配套宿舍等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方式，本市安排了96宗约212公顷用地项目对接新市民、青年人、科技人才、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 占比达70%。此外还会用于解决轮候家庭需求的公租房项目安排有35宗，约92公顷，占比约占30%，有效满足了多层次的住房需求。专家表示，从此次公布的年度拟供租赁住房项目情况来看，今年北京对于租赁住房用地的供应力度前所未有，供应总量达到了历年的最高。 昨天2021年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新闻会在北京举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位位于首钢园9号场馆，总面积9600平方米，架设 5G 通信服务、信息服务、超高清视听服务和碳中和绿色技术服务四大板块。那据了解，这一次服贸会特别提升了互动性。5G 通信服务展区呢，还会围绕 5G 典型经典的应用场景化、实物化展示，注重 5G 互动性的体验和参观者的沉浸式体验感，展出 5G 相关应用服务的万物互联高科技元素，让观众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智能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惊喜。 而在今天的第13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表示，中国空军历史性的跨入战略空军的门槛，歼20、运20列装是越来越多，国产新型地空导弹直指苍穹，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相关能力不断提升，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空军将会在本届中国航展集中展现推进战略转型、迈向世界一流的全新成就。 另外，针对当前文娱领域出现的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现象，文旅部昨天发布了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树立文艺新风，要把道德评议纳入考核体系，将评议结果和业务考核、职称评审以及职称的晋级相挂钩，时刻督促提醒文艺工作者要敬畏纪律规矩，严守道德底线，做到德艺兼修。 另外，延庆崇礼的高速公路，也就是延崇高速公路河北段的延伸工程，今天是顺利通车了，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的时间。延伸工程连通延崇高速与首都环线，打通了断点，缩短了太子城到首都环线的时间，实现了京礼高速公路全线与河北路网的无缝衔接，缓解了首都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压力。它的建成通车将为方便游客出行、实现京津冀一体化、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延崇高速公路河北段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进入张家口崇礼赛区的公路主通道，延伸工程属于延崇高速二期工程，全长17.073公里，自主线终点太子城向崇礼方向延伸，穿越翠云山、长城岭，至白旗互通与张城高速来进行顺接。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昨天，福建厦门瑞景广场一家小米专卖店凌晨被盗，视频当中显示，有多位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少年将店门强行破开之后，30秒内将展台上的手机一扫而空，在警报声响起之后匆匆离去。此事呢，也是引发了热议。今天厦门警方就此发布通报，洗劫小米手机店的6名少年都是辍学未成年，已经全部到案。厦门警方已经将被盗的25部手机、2台平板电脑、2台笔记本电脑等赃物全部追回，目前厦门警方正在进一步依法办理当中。 近日记者发现，在暑期竞争白热化的医疗美容市场，也就是医美市场啊，部分的商家不顾医疗的原则，一边在社交平台用做不了学霸、做校花、整容要趁早等相关话术向青少年传播容貌焦虑，一边用1元医美等营销的擦边球引人入坑。医美在未成年人群体当中也有愈演愈烈的相关趋势，医美低龄化趋势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是不利的，也给其价值观形成带来了相应的挑战，建议通过立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整容行为，当然了，弥补生理缺陷的要除外，对违反规定的机构进行严惩，从源头上来避免公立医院关正门、市场机构开后门这样的情况来出现啊。 嗯，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聊一聊，从姆巴佩聊起啊。大巴黎这边呢 据说这个王室官员已经说了，怎么地也得把他给留下来。尬留姆巴佩，姆巴佩留下来之后呢，自己估计也挺尴尬的啊，是不是会被队友穿小鞋，会被孤立呢？不知道哈，也说一说您的尴尬经历吧。 哎，是啊，刚才我们这个新闻说到医美这个事儿啊， 嗯，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事儿会不会尴尬呀？比如俩人处对象，发现了对方其实做过微整或者做过整形， 这个我觉得还好吧。 啊，会，如果说一方瞒着了，啊，结果都已经见父母了，啊，突然知道这个事儿，会不会觉得尴尬呢？ 嗯，这，哎呀，我觉得这挺难说的，就要看这个，首先啊，做的这一方，他对医美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么，另外一方呢，是不是很介意这个外貌啊等等的？ 嗯，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反正我觉得这也不叫事儿吧？ 啊，没事，反正他俩不觉得尴尬，这没事儿。啊，反正他俩生出来的孩子就能够说看看到底长得像谁了，是吧？ 啊，不是，现在不是说有种技术吗？就是在这个胚胎状态就能够更改容貌。 哎呦， 嗯， 啊，这么厉害了，现在科技啊。 嗯， 好，大家继续根据这样的一个话题，说说你的尴尬经历啊。大家都有各自的尴尬的经历，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金戈铁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将会直播2个小时，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说说皇马出价1.8亿巴黎尬留姆巴佩，说说您的相关的尴尬的经历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话题的讨论当中。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聊一聊尴尬的事情哈。姆巴佩那边呢，大概率事件是要被强留下来了。哎，接下来和队友相处啊，这个免不了一些尴尬的气氛在其中了。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尴尬的事情呢？ 是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讲一个小笑话来化解一下尴尬的局面，嗯，所以我建议姆巴佩学点这个法语的笑话， 嗯， 啊，给他们这肯定跟队友得各种各样的尴尬。 万一不好笑，不是更尴尬吗？ 啊，冷笑话， 嗯， 来个冷笑话什么的。 万一队友就是觉得没意思，不想笑， 对， 反而更尴尬 啊。比如说，我给姆巴佩出一主意啊，姆巴佩可以翻译，听到了之后啊，给翻译成法语啊，有这么一个挺尬的笑话啊， 嗯， 讲啊，说啊，我去动物园想要找对象啊，结果动物园只有一只大象。 好尴尬呀。 这是冷笑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笑话冷吗？冷到了冰河世纪。 是， 嗯， 所以刚才也有朋友提了，自己不觉得尴尬就不尴尬。 嗯， 因为1246他说了，我不尴尬，嗯，啊，没尴尬尴尬的经历啊。哎，这说明了您是大心脏啊。 嗯，还有一个朋友啊，燕林，他说有一次去同学的公司， 和人家老板还打招呼说了会儿话，忽然发现自己的衬衫穿反了，不过还好是花的，也不太显眼 啊。 哎呀，那叫一尴尬呀！从那以后，出门的时候都会认真的照镜子，左看右看，没毛病我才出门呢。 哎呦， 哎，我想起来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去医院，跟医生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总感觉这个呼吸不畅， 啊， 胸闷气短，特别难受。 哎呦， 然后医生对他进行了一番检查，还拍了片子。拍完之后呢，这个片子上面不就有一个诊断结果吗？ 嗯， 写着您秋衣穿反了。 哎呦， 被命运扼住了喉咙。 是，另外我也听过一个段子，特别尴尬的，也涉及到家庭和谐的问题。 嗯， 啊，有一天，小某啊突然说：“哎呀，媳妇怀孕了，恭喜啊！啊，怀了3个月的胎了，太高兴了！”嗯、啊，结果一想自己，哟，3个月。啊，之前出差了半年啊， 你去到哪儿看的呀？ 啊，所以这涉及到家庭和谐了， 嗯， 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 啊。 这边还有看到的，挪威的雪松他说了，哎呦，这个太尴尬了，我喜欢的人喜欢我的人，大家捋一捋，太复杂了。 我喜欢的人喜欢 我的人 喜欢我的人。 这是几角恋了，大家算一算啊。 那他俩性别是一样的吗？ 哎，这底下有各种猜测的，说这个是各种太复杂了，这种 有点复杂，有点复杂啊。 对 啊，还有我是曼联，说我就是约人的时候对方有事，我会觉得很尴尬 啊。 那还好吧？ 这个很尴尬吗？ 嗯、 我倒是觉得啊，比如说约吃饭，今天晚上吃饭，他下午才跟我说，我就会觉得很尴尬。你这是有心请我吃，还是说让我作陪，还是让我来付钱呢？ 如果说关系特别好倒无所谓啊， 哎，那 是，就 是 那种关系一般般，或者说工作关系啊，或者是这个 刚认识的 啊，对，不太熟的关系，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挺尴尬的。 对，所以这个尴不尴尬也涉及到一件事，就是所谓的社交礼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跟不同的人这个社交礼仪是不同的。这有很多是约定俗成的事儿、 嗯， 就你不能打破那层社交礼仪，否则双方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尴尬呀。 嗯，俏这位朋友说，当年穿着大长裙，脚蹬着这个高跟凉拖啊，高跟的还是凉拖，追公交，车是上去了，但一只高跟鞋还在车下，那可尴尬的。 哎呦， 那你有叫师傅停下来去拿鞋捡鞋吗？ 那必须得停下来呀、啊 嗯！ 这俏的高跟鞋全都是这国际大品牌啊。 哦， 这一双高跟鞋估计比这最贵的手机还贵好几千块钱呢。 哦，那一定得追回来，不然路上就多了一只孤独的高跟鞋。 是穿什么什么达的女王是吧？有那个电影 拉达 啊？对，是是是，估计您都穿这种品牌的人啊。 嗯， 另外这边你是我的空气，他说了，大学在水房冲凉，结果保洁阿姨破门而入。哎呦喂！太尴尬了， 阿姨嘛、 啊， 很多阿姨都无所谓的 啊。阿姨，对你， 阿姨都是妈妈辈的人物。 对呀、 啊 那个，阿姨说了，那小孩你尴尬什么？我什么没见过？ 嗯，洗洗，赶紧洗， 赶紧洗， 嗯， 别浪费水。 Tony 伟说，在工体碰到前女友和现任看国安，会不会尴尬？哎呦，就这几个字都透着满满的尴尬 啊！哎呦呦呦呦， 那该怎么寒暄几句呢？ 对呀、 啊， 嗯，寒暄更尴尬了，是吧？ 啊、 嗯，哎呀，最近怎么样过的呀？你俩是不是要离了？ 哎，或者说走过去说，我听说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 啊，等等等等， 嗯， 哎，听说你到处跟别人散播我是渣男啊， 嗯， 其实我确实是比较的过分啊。还有师门米丫他说了，上课的时候想问老师问题，开口直接喊错了，喊成了爷爷。 啊、哦，那也还好，那我觉得老师也不会不高兴吧？ 啊，结果老师是女的。 嗯， 这边还有高中上英语课啊，说老师抽了个单词，抽到他问他这个 lawyer 是什么意思 ？lawyer 啊，肯定不是老爷， 嗯， 是律师的意思，对吧？ 啊， 结果他坚定的、冷静的回答，法师。这是打游戏打多了。 嗯，哎，你只是翻译不一样嘛，你也可以给老师解释解释，你为什么把律师翻成法师 啊？是又是什么战士又刺客的？估计您把这个打游戏的思维都放到了这个课上了。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期末考试的这个分数会让您非常的尴尬。 嗯， 黑暗需要光明说，这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尴尬哈。男主一身新衣服在楼下等女主，为了给了她一个惊喜，他决定从树后跳出来吓她一下。谁知道呢，跳出来的时候正好踩在了西瓜皮上，自己就坐在水坑里不说，还溅了对方一身的泥点儿、 啊。哎呀呀！ 我怎么觉得这是真事儿呢？ 哎呦， 黑暗需要光明，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啊，太尴尬了这事儿、嗯。但是有一件事更尴尬，什么？就是你出来想给这个女朋友一个惊喜，送一个生日礼物， 嗯、 你发现人家正跟另一位正过着生日呢，正给着庆祝呢。 哒哒哒哒哒，我应该在车里。 哎呦， 不应该在这里。 这夏萌最拿手的。他一定很爱你， 是不是有这么一首歌？ 有 啊、 说的就是这个当年非常火的阿杜，他亲身的经历、 嗯、 他本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发现了其实人家跟另一位正谈着呢啊，结果他只能够把自己藏在车底下了。 天下这么大，多余的就是我呀。 坐在这里 手握着墙壁，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 夏萌来啊， 你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 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离开的勇气。 哎呀，你们女生真是的。 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为难着你。 哎呀，你们女生怎么这么能够折磨我们男生啊，让我们这么尴尬。 是你们不懂我们的心呐、 啊、哎呀，是 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 给我离开的勇气。 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 分手也只用了 一分钟而已。 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为难着你。 哎呀，所以分手这个事儿也需要一方的善良，如果一方就是有点儿不拿你当回事儿，那就会给我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就像这首歌所唱的 给你 或者类似我这种单纯的男孩是吧、 是的啊。俏瑞鹏说还是男主是唱的不错，没错没错，今天康乐虽然嗓音状态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挑战了这种高音的啊。 你看 阿杜应该是比较能飙高音的， 不是我特意模仿的这个小烟嗓 啊、 对，你看这是尤其刚开始这个他必须得有这个劲儿，就是刚睡醒刚清嗓， 就是烟酒嗓， 对，你得沙哑的啊、听啊。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啊，这个 就是评书大师啊， 反正喉咙里反正还含点什么，这个是吧，这含着个枣之类的，适合唱这歌啊， 含的枣该吐了。 哎呀，大家都说了这个尴尬的事儿都有， 嗯 啊，但是有一个朋友刚才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啊，啊，他说自己仿佛已经免疫了这种尴尬，啊，这是谁？我看这快乐 真正的做到了， 对， 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对， 嗯， 啊，这个所谓的脸皮厚啊，这快乐的小王子他说的，刚才我看到了， 嗯， 啊，所谓的脸皮厚，这个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一种体现，包括我想说的就是，啊，吃开口饭的所有的人， 嗯， 包括我们主持人， 就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都会哎呀我又尴尬又什么的，越上这个节目你可能这个啊越放得开之后就不觉得尴尬了呀。 我们就把尴尬留给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 是啊，大家尴尬吧，我们俩反正不太尴尬。 嗯， 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女主播夏萌男主播康乐进行互动交流。等一会儿我们回到话题的讨论，大家继续发着，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我们首先还是关注体坛赛事。今天东京残奥会盲人足球赛第三轮小组赛，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四强的名额。这场比赛凭借着朱瑞明的两粒进球，中国盲人足球2-0战胜了日本，获得两连胜，成功晋级四强。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0-3不敌巴西，第二场1-0战胜法国。四强的比赛将会在9月2日下午进行。 国足12强赛的首战即将打响，在训练之余，国足的门将严俊凌接受了央视的采访。此前有报道说，严俊凌带了10双球鞋，还有10副手套来出征。对此，他表示，也不完全是钉子鞋，还有跑步鞋、运动鞋啊，钉鞋带了6双，手套带了10副。他说：“我的习惯是把准备做得充足一点，大不了再带回去呗。啊，别说这个，到时候手套不够用了，那多尴尬的事儿啊！”另外，严俊凌也说，物质上带的更多是生活用品，更多是精神上的准备。本次12强赛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很大，所以必须要有心理方面的最强准备。他说，12强赛是亚洲范围内的最高水平赛事，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这儿，每个队员都非常珍惜享受这个过程。他觉得大家也都准备好了去面对强大的挑战，想去通过这个赛事来衡量一下中国队在亚洲的真实水平和地位呀。 而谈到洛国富的状态，严俊凌也说他现在状态还是不错的，整个人也减重了不少，身体状态技术能力都发挥得不错，训练当中也打进了不少球，希望他能够为中国足球带去更好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大波的尴尬。皇马呢已经停止和大巴黎就姆巴佩的转会进行谈判了。皇马的代表之前出现在巴黎，但是北京时间周2凌晨就停止了和大巴黎之间的谈判。不过当地媒体还是认为，他们认为呢，当地时间周2晚些时候，皇马有可能会发起最后的攻势。另外一方面，根据前法甲的名将罗滕的披露，他说大巴黎之所以没有对皇马的报价做出回复，是因为他们正在和别的球员谈转会。罗滕还说，姆巴佩拒绝大巴黎税前8000万欧元的续约报价。他说大巴黎呢还想说服姆巴佩继续续约，但他们已经知道球员不会续约了。 另外，根据天空体育的报道，在周末 ，C 罗乘坐私人飞机飞到了里斯本，在那里通过了曼联方面安排的体检。目前双方就个人合同已经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只是手续的办理。预计在周2夜里的转会截止之前，交易可以完成。C 罗本次加盟曼联，合同是2+1的形式，周薪为48万英镑，合同总价值是1285万英镑。根据奖金的条款，总价值可达1970万英镑啊！ 嗯。再来看一看 CBA 这边，辽宁队今天官宣，俱乐部昨天和赵继伟正式续约，签了标准合同。待向 CBA 公司正式报送注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之后呢，赵继伟将继续以辽宁队注册球员身份，并代表辽宁本钢出征新赛季的 CBA 联赛。 另外，关注到 NBA 的情况，来自著名的记者沃纳洛夫斯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沃神的消息啊，他太准了这消息。他说，拉简隆多在度过澄清期之后，计划是以1年260万美元这个老将的底薪签约湖人队。也是跟进报道说，得到的线报显示，隆多将会在当地时间周2和湖人队进行签约。当然，也是关注到了现在 NBA 联盟当中现役最老的12人当中，有6个人都在湖人队效力啊。那湖人队仿佛已经成为了一个夕阳红的球队了。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秋汛的形势依然严峻，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部分江段长时间超警超保，华西秋雨较常年偏强，河南也正在经受第3轮强降雨，要继续做好防汛救灾的工作。 30号，国家防汛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会商指出，预报近期和秋季华西秋雨明显，长江流域、嘉陵江、闽江、沱江、汉江和黄河流域、渭河流域等江河可能发生秋汛，华南沿海等地区呢也可能发生区域性的暴雨洪水，江南中部、华南东部等地都有可能会发生秋旱。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的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的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的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未落实的相关企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的处理。哎呀，这事儿太好了，这将会减少多少个小学生在我们这个大王者这个游戏当中啊，是吧？我最怕跟小学生匹配到一块儿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水平太高了， 太高了，直接把我带到了这个青铜的段位了。 嗯，也希望这些不是网上还有一些这个租号的平台吗？ 对， 对吧？ 是，就是有一些是想要绕过这样的一个监管， 嗯， 这个未来肯定都会把它都给囊括进去的啊。 嗯，还好马上就开学了啊。 是， 文旅部呢？近日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规范和道德建设的通知，要求针对当前文娱领域出现的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的现象，为了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树立文艺新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文化和旅游领域重大活动参与人员的审核工作，绝不违反违规、失德失范人员提供舞台和平台。 好的，我们第二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尴尬这件事儿，通过皇马出价1.8亿巴黎尬留姆巴佩这个事儿，各位也说一说各自的这个最尴尬的经历吧。这边看到灵魂在沸腾，他说了啊，刚才他听我们小剧场莫名的尴尬了一下，这不赖我们俩 啊， 他这个剧情本身那个词儿啊就有点尴尬。 而且如果您觉得尴尬，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呀。 哎，对呀，是就让您觉得肉麻一点点啊，这个鸡皮疙瘩稍微起了一点。 是的， 哎，是吧？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儿啊，网上特流行的一些词儿叫什么社恐啊、社死啊。 哎，对，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社恐啊，它全称是不是叫这个社会恐惧 恐惧症 啊？社会恐惧症 对吧？就是社恐的人啊， 或者社交恐惧症。 哎，对，他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处在尴尬的状态当中。 对，而尴尬这个词条在百度的定义是这样的：通常说人遇到一种处境，让他感到很难为情、无所适从。形容心理学上意味着自身或见到他人是被逼迫到了某种窘境。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们今天就要聊这个事儿，聊聊大家的尴尬经历。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夏萌康乐将继续跟您聊起来。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后半夜会有轻雾，能见度较差，提醒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明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白天山区有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明天是开学的日子，气温方面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偏热，早晚有些凉意，提醒大家要调整着装。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晚上的最高温度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度30度，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45%，明天早晨的能见度不错，空气质量良好，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4级强，提醒大家还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躺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尴尬的事情。大巴黎那边呢要强留姆巴佩，据说姆巴佩已经给人给拒绝了，但是大巴黎这个皇室成员跳出来了，说我管你拒不拒绝，我肯定得把你留下。这事儿闹得就有些尴尬了啊。即便姆巴佩最终留下了，估计在队里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对呀， 哎，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尴尬的事情呢？ 是，姆巴佩现在应该就想说一个最简单的字， 嗯， 我呸呀。 我咽回去了。 是，这也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大家也都分享分享吧。看到了追月六便士，他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评论另外的一个好朋友的朋友圈啊，那个人回复了所有人的评论（括号）唯独没有回复我的评论。 哦，好尴尬呀，是不是针对我？ 对呀，尬了这就。 哎， 赶紧拉黑吧。 嗯，还有一位朋友叫榜姐，她说：“哎呀，我。”得来说一下，我有个同事啊，不是我自己啊，还特意强调一下。 一般这情况都是自己。哎， 对对对，他说有一个客户叫秦迪， 啊， 然后呢，我给然后他给看成了泰迪，然后呢，这个老板就说你给客户打个电话说一下啊，然后约个时间看什么时候能来公司把这个合同给签了。然后就说这同事上来就是，喂，请问是泰迪先生吗？ 哎呀，这个太 逗了。后续不知道啊，后续他没说他这单生意有没有做成。 啊，没准人家是专门卖狗的呢，是吧？ 啊，秦先生。 对。另外这个还有 Prosper Mia， 他说了，别人不理我，我就会超级尴尬。哎，这个还真有这种情况。 不理， 就是比如说你打一个招呼啊。对方有可能是没听着或什么 啊，是的。 一旦没有这个 response， 就是回复，嗯，啊，你就会觉得很尴尬， 哎， 就要不要再打一个招呼呢？ 我多问一下，这个时候通常你会做点什么呢？就比如你跟我打招呼了， 啊， 我就没看见你，我过去了。 我会战术性的后仰，或者战术性先喝口水压一压这个情绪，啊，如果这水下去了，感觉没什么火气，不理不理呗。但如果还是挺生气的，我就会再。打个招呼 啊， 你是一上来就会觉得有点生气，觉得我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没理你。 对，因为我肯定是，我是比较有礼貌的一个人嘛，一般别人给我有任何的这个点头或示意啊，眼神交流我都会回复的，不管我烦不烦啊，喜不喜欢这个人，我都会礼仪上面我认为是社交礼仪必备的。所以一旦比如说对方没有怎么怎么着的，那肯定会当事人我相信大家有可能啊会不太开心的。 我正在打电话啊，我给家里打电话呢，正说着事儿呢，然后呢你没以为我在打电话，你就跟我打招呼了，我没有理你。 我一般不会打招呼 啊。 对这个情况我会理解对方的情况，我就默默的走过去，因为人家打电话正事儿呢啊，除非是比如说哎你掉地下500万块钱，那我会跟打断他， 没什么大事儿，就不去打扰别人了。 对 啊， 所以说社交礼仪当中很重要，不去打扰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事儿。 嗯啊，还有我是谁谁是我说叫人名叫错了，还叫错了好几天呀，那对方都没有纠正你吗？ 哎是对方的心也挺大的。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叫饼啊，大饼的饼，他就说有一次我就去买饼，是个阿姨，可能我一直在想着对方是阿姨，也得管人叫阿姨，然后我就走过去了，开口就说给我来个阿姨。阿姨说阿姨不卖 啊、哦，行，叫阿姨还行，我说别给我来个姨妈，这更容易产生误解了。哎，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尴尬啊，夏萌、就是你管人叫这个辈分的时候啊，比如说女性的话，你管人叫姨，有些人不开心，真的。然后比如说突然就我遇到过那种，哎什么什么，哎姨你好，阿姨你好，本来以为我很尊重的，人家突然脸就拉下来了，就觉得不开心了。所以现在我吸取教训了，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一般比我大的女生女性我直接都叫姐。 不是有多大呢，比如说她一看就是我们妈妈级别的了， 那也叫姐。 那也叫姐。 对， 那我觉得你有点油腻耶。 是吗？不都挺，我就挺开心的，大家叫的 啊。如果说对方就是明显的你可以叫她阿姨 啊， 你还叫人家姐，那我觉得有一些很社会， 是吧？哎呀，行行行，我也改一改，我也改一改。 社交上的这个分寸，有的时候还挺难把握的呢。 是，没事，我没叫大姨就不错了。我 啊，对对对， 大姨一般这别叫，除非是你真的亲大姨，你可以叫大姨。 嗯 啊，一般大家真的，好像很多女生都很重视这件事儿。 是的。 另外看到了曼联分享了，说某些这个小品的演员啊，什么这那的，演的这个小品就会尴尬。哎呦。突然是说到了我特别想表达一个区域，就是大家有时候看春晚的小品有没有感觉到尴尬的？ 其实挺多的， 是吧？ 嗯， 我觉得有的演技还不如我们俩，是吧？这么的真实呢？ 哦，是吗？我们有上春晚的可能性哦。 啊，是春晚导演现在还没选出来呢， 啊， 是 联系联系咱们。 对呀，我们可以零片酬啊，是吧？加盟一下春晚是。哎，这话说的不尴尬吗？ 我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哎，对，这边还有了4048，他说了，在餐馆餐桌想找餐巾纸的时候，直接叫服务员，结果给来了一包，一包巾呢，这是 姨妈， 是，哎呦， 哈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正在打王者，想喝水，就请我奶奶说奶奶给我倒杯水吧。然后我就说成了奶奶去帮我清一下下路清兵，什么意思？是专业的术语吗？ 啊，对， 奶奶去帮我 把下路的小兵清一下，要不然小兵都把这个基地给推了。 啊， 对， 奶奶就给我来了一个反手。 啊，奶奶反手这都是小事儿，我要这是我是他奶奶的话，直接把网线给他一拔。 哎呦喂！ 啊，这个就是厉害了， 火爆奶奶。 这边还有人说有什么比在安静的教室放了一个挺响的坡啊，这个打头的东西， 还有在电梯里边， 对啊，在电梯里那多么的尴尬呀，是吧？啊，尤其这个电梯啊，这个门要再坏了是吧？那个，哎呦喂， 你就感觉赶紧吧，给我开一扇门吧， 然后 来个窗也行啊。 对啊，就尽管都戴口罩，现在也防不住那个是吧？对。而且大家你说都是很讲究人的文化人，也不好就说啊责备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尴尬之极呀。尬中之尬，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在说我在会场上发言，我觉得我讲得特别好， 然后呢，大家台底下听的呢，就感觉效果都很好哈，有人给我鼓掌，有人冲我乐什么的。结果我下台之后，我好朋友跟我说：“哎，中午吃的菜叶子留在牙上呢。”啊 哈哈！哎呀，啊，我也想起来过，我有这经历 哦，真的， 韭菜。吃完韭菜 C 呀、啊，就挂到牙上边了。 啊、嗯，谁提醒你的？还是你自己发现的？ 我自己总感觉这个味儿怎么这个下不去啊？这味儿，韭菜味儿啊！结果用舌头舔了舔，啊，发现还有一点营养挂在了齿边。 啊、嗯，然后就没有放过最后的一点营养。 对，还是把它咽到肚子里边去了啊！不浪费粮食，咱们是吧？ 这是一档有味道的节目。 对，哎，这边还有朋友说。我叫李丫丫，他说了喝酒喝断片了，把在场所有人挨个数落了一遍，包括顶头上司。 嗯， 啊，他说至今没人告诉我都说了啥，他也忘了。 你还是不要想起来的好。 啊，看来您没说什么过分的，否则第二天直接， 嗯， 可以 已经看不到第二天的领导了。 啊，对，领导说直接您可以来辞职了。 哎，还有位朋友，他说生孩子的时候接生的居然是一个男医生 啊。啊，这还不算最尴尬、 嗯、 我再给您补一句啊，最尴尬的接生的是个男医生，而且是您的前男友或者是您的前夫，那就尴尬、 啊、是有尴尬。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亲身的经历，我觉得呢，就生孩子的时候其实你想不了那么多，你现在你当时想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安稳的把孩子给生下来。 对呀、 啊、其他的一些感觉是不存在的。 是、哎、这边还有我是一条猫，他说了游完泳准备去更衣室的时候直接走进了男浴室，括号我是个女的。 嗯，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是啊，这是游的嘴里喝多少水啊，脑子进水了吗？难道 晕了晕了 啊 或者是你是想以这个为借口打消一下这个尴尬的这个局面，然后故意找个借口您进去的吗？ 嗯，还有一朋友叫一探职场，他说在厕所、啊、淋漓尽致之后发现没有带手纸，这跟康乐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那事儿一样哈。 哎，是。 嗯，还有去超市买完东西发现没有带钱，挺尴尬的 啊。 嗯，哎，现在这种尴尬可能少了，因为大家都带手机。 对， 带了手机就是带了钱包。 是啊。 嗯。 这个还是在厕所最尴尬的事情。 嗯。 啊，尤其是厕所，比如说他这个很安静的时候，在公共厕所很安静的时候， 嗯， 也会有尴尬的时候，大家声音啊脑补一下。天哪，这边荣成斋他说买完东西没带钱，他说、这个就是他的尴尬。 嗯， 这个顶多不买了呗， 对，再放回去呗。 是啊，超市这个都是可以把它放回去的。 嗯，没人说你。 还有这边会飞的鱼说了，不熟的人打招呼是最尴尬的事儿。 啊、哎，确实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吧，因为疫情期间嘛，大家都戴着口罩，有的时候你就分不清对方到底是谁。 哎， 但是对方又非常热情的和你打了招呼。 嗯， 哎，这个时候，我就会一边想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然后一边呢也很热情的把招呼打回去。 啊。我还以为你直接就是冷酷的转头就走啊！ 那 谁呀、啊？我是 不行， 我大牌明星，你跟我打什么招呼？ 那不符合社交礼仪呀、 啊！是，咱不耍大牌啊！啊，另外我觉得戴口罩有其中一个好处，也是可以缓解尴尬。 嗯， 因为如果不戴口罩的时候，遇到了不管熟不熟的，您必须得是社交礼仪，得点个头，打个招呼。 嗯、 但是戴上口罩了，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哎，既然谁也不能完全看准谁的脸啊，所以就有这种借口说我就不去跟谁都打招呼了。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女生平时习惯化妆了嘛，但是戴了口罩之后就觉得反正也省了化妆这个步骤， 哎， 她也就没了那么多尴尬了。 是，提到化妆，想问个夏萌的事儿啊、嗯，女生卸妆之后有没有产生尴尬的局面的时候？ 你觉得我会有吗？ 你肯定不会有啊！ 开玩笑，开玩笑。 你是这个 当然会有觉得尴尬的时刻了，尤其是你这儿刚卸完妆，然后那边朋友给你打电话说：“哎，我们出来吃饭呀，我们出来玩呀。 啊” 你说你这个时候是 不是你们出去吃个饭还得化妆？ 有些人会这样 啊，都得化妆 啊。有些这个女性不是说这个咱们隔壁那屋思密达，不是说很多女生下楼倒个垃圾呀、取个快递呀都要化妆。她们其实也不是说为了美还是干嘛，她们这就是生活习惯。 哎， 嗯， 是， 这个生活习惯呢，其实习惯不同的人有可能相互之间就尴尬， 他们会觉得不化妆出门被人看见了 挺尴尬， 非常的尴尬。 对 对， 这又谈到吃的东西了。比如说我爱吃香菜，你不爱吃香菜；我爱吃臭豆腐，你不爱吃臭豆腐。就臭豆腐端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尴尬的过程。对，这边咱们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就非常尴尬的，也得再说一说，也是涉及到感情了，夏萌。 嗯，你说 啊，在感情当中，我突然想到了之前一个段子。 嗯 啊，某位心中的女神突然发朋友圈说：“啊，我终于找到了我未来将会共度一生的另一半，他是陪伴了我5年以上的这个人啊。”啊，结果 是人吗？是人吗？ 是人。 啊， 结果。啊！你在女神的朋友圈看到这一条，暗自的窃喜。哎呀， 我 刚跟她刚刚认识了5年， 嗯， 我这么的爱她，这不就是一个暗示于我吗？结果，当你兴冲冲的给女神发了一条信息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被拉黑了，发不过去了呢？ 你算什么？他们都让我滚，你只把我拉黑了。 这个叫自我感觉良好啊， 哎， 也是巨大的尴尬。就是感情的这样的博弈当中啊，一边冷一边热，就会产生尴尬啊。有一种最大的尴尬，5个字叫做什么？可惜不是你呀。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这一天变了自己，变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 哎呦，夏萌今天这高音唱得太到位了。其实这首歌唱的就是，我觉得心态很好。 嗯， 就是可惜不是你，他想开了这个人 啊。可惜不是你，但我也感谢你。 对呀， 啊，你在我人生当中留下了最好的风景。 是，所以说。尴不尴尬有时候还在于个人的心态呀。 是的，有一颗大的心脏，其实生活当中就会少一些尴尬，而多一些快乐。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 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哦，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那是你牵过我的手， 走绝还是那路口。 感谢都是你牵过我的手，该我懂就那温柔。 哎呀，这边说到这个，尴尬的事儿啊，有朋友坚果味的小林儿，他说了，他上小学那会儿参加了一个市里的舞蹈的大赛， 嗯， 啊，结果他跳的就练的都挺好的，结果啊，上台真正开始演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别扭啊，结果一边跳一边提他的裤衩啊，就是小内内啊，跳完之后了。啊，他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终于是掉下来了，他也变得极为的尴尬呀。然后他同学都说了，最后你的成绩很好，拿了二等奖。最尴尬的是，同学都说你就是因为裤衩掉了，给你二等奖了。 那是有点尴尬啊，但是能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评委老师很感动啊。 是，这边很多朋友都说，尴尬的事儿。看一看，荣成斋他说了，他前几年他一哥们儿拿了一张假套票去工体，结果被没收了，没进去，太尴尬了，是多跌面儿啊！啊，尤其是在看球这过程当中，我相信他去的时候工体应该非常火爆，全都是球迷啊，这事儿我估计检票那个人肯定当时可能也会很生气啊。大张旗鼓的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 哎呀，这不光是尴尬了，就得负法律责任了哈。 对，这边还有说这个唱的不错的夏萌今天，夏萌把自己的这个驾驭的空间又向前推了几万公里了，现在，就你这个 几万公里 情歌，现在你都是没问题了，驾驭的是吧？ 没有，主要是这个我们节目里边的气氛很好，而且得到大家的鼓励，我也就没那么尴尬了嘛。 阿昭也说了，一路上嘎嘎嘎，他笑了一路，回到家忽然觉得所有的尴尬就不再那么的尴尬了，是啊， 是的，是的，突然觉得。电台里边还有这么尴尬的两个货呢 啊，对啊，我们都已经不怕尴尬了，您还尴尬什么？有的时候真的解决尴尬最好的，就像阿昭说的，您微微一笑， 很好看。 对啊，微微一笑之后，就会觉得一切的尴尬都变成了浮云。 嗯 啊，就是很多朋友喜欢讲笑话的朋友，我觉得他的心态一般都是比较好。 像你这样的吗？ 啊，另外 那么冷的冷笑话，冰河世纪都出来了， 是吧？这。天儿挺热的，前几天给大家准备点冷笑话。 嗯、 另外一个会自嘲的人， 哎， 往往好像就不怕什么尴尬了， 是 吧？是 的。 啊，你说我连自己都能嘲笑，我还怕谁呀、啊？ 嗯。林公子说：“这都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呀、啊？”当然是刚刚那首歌的歌手啦。 来，勇气，这林公子点了勇气，夏萌给来两句。 我们都需要勇气来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我能感动你，躺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啊。这边还有，哎呦，夏天爱吃冰果，他说了，女生夏天有尴尬啊，对于女生来说，时时刻刻的这个尴尬、啊嗯、就是，穿这个小裙子什么的，啊，她说就是会觉得比较尴尬。 夏天 小短裙啊， 啊、那别穿那么短嘛。 对。 啊，头脑机灵这位朋友说，我以为对方对我有好感，然后我就表白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呀、啊。 哎呀。 啊，这个就是。啊，对于。 当然了，您现在能拿这事儿当一笑话说出来，肯定这事儿吧，在你身上也已经过去了。 啊，对于这个对方的战斗力没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是吧？ 对自己的实力没有一个很好的估摸啊。 对呀、啊嗯，啊，你本来以为对手是这个对方轻松能够拿下的一个人，没想到人家早就把你 pass 掉了，你不在人选择的范围之内了。 哎，还有一个人啊，说的特别有意思，他叫 JF 福他说， 嗯， 鼻涕出来一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鼻涕出来顺便还吹了一个泡。 哎呦呦啊，吹个泡我认为也不是最尴尬，最尴尬是不小心咽到了喉咙里啊，就会像感觉在吃一种橡皮糖啊。 这个很多人不都咽过吗？鼻涕谁没咽过呀？ 这个得问这个足球场上的乐夫啊，乐夫不只吃鼻涕，他连抠出来那个嘎嘎他都吃啊。 我要让赛场上布满我的 DNA。 哎，你说体育场上这个因为摄像机是高清的， 嗯嗯， 这会不会尴尬呀、啊、夏萌？比如说在体育场上经常的拍到运动员有一些不雅的动作啊，比如 抠口水呀、 啊、抠抠鼻子啊、 哎、 然后抠抠这儿抠抠那儿的呀、啊嗯、这个是吧啊，甚至啊，这个一些什么犯规动作了， 嗯， 就是他们自己回看的时候会不会很尴尬呀？ 我觉得抠鼻妞倒不是什么尴尬的，最尴尬的就是你这演戏演得太真了、 啊、 又被摄像头拍下来了， 是 那才有点尴尬。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在影视剧电影等等的这些，因为现在都是高清的电视了， 嗯， 什么毛孔的都能拍出来， 嗯嗯嗯， 啊，就是这个遮瑕有的这个妆啊你都能看到遮不住、嗯 啊，对，但我觉得遮不住倒还好吧。这个演员你也不能让人保持24小时都小脸光光的。但我觉得很尴尬的就是那个配音吧，配不上他的口型。 哎呀， 就挺尴尬的，看着特别扭。 哎呀呀呀呀， 嗯、 是配音太重要了。 嗯， 啊，就是我们声音工作者，尤其看电视剧，一个好的配音，这个电视剧就活了。 对， 你包括《甄嬛传》的孙俪的这个配音的、 嗯、 甄嬛的配音，就是。业界的应该是最好的一个， 没错没错， 配音的演员了。 嗯，但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这个剧在过审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改动啊，改完之后，又重新配，可能内容都改了，就对不上嘴型了。 对呀、啊，这边看到了微博上边还有好多朋友来留言啊，薛磊，我们的老朋友说了，姆巴佩今年夏天转会走不了，明年夏天就会自由身加盟皇马，让大巴黎人财两空。 嗯， 关键人家不在乎钱啊，人家大巴黎。就是把姆巴佩当成一个稀有的玩具。 哎、啊，大巴黎说了，我不是说在乎钱，我不差那点钱，我就要让你看到，我就要让你难受，看到你难受我就高兴。 是，我就要你留下来啊！这个好多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周琦现在处境也非常的尴尬。是，我就把你留这儿。 嗯 啊，都尴尬，确实。魔鬼轻浮也说了，酒桌上朋友过来敬酒，起身顺便拿起杯子，寒暄之后把酒干了，发现。啊，把旁人的酒给干了，那别人应该感谢你呀、啊。 对呀、 啊， 这还好。 啊，还好。我认为有个尴尬的什么，比如说我已经干了，发现对方只抿了一小小口。 嗯，那不光是尴尬了，心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吧。 是，一般我都会说，我干了，您随意。但是内心在想，如果你随意的话，下回我就不跟你喝酒了。 啊，这可不是一句真心话哟。 啊，对呀、啊，咱俩得对等的是吧？我喝一杯，您至少得喝1/4杯， 嗯、 那才算行啊。 哎呀，今天说尴尬，也顺带聊了很多社交礼仪哈。 是。 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博和微信啊，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说一说尴尬的事情。 没错，今天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开始就陪着各位了，我们将会跟大家陪伴2个小时的时间，将会到晚上的7点啊。第三时段我们刚才集中的来聊了话题，说说您尴尬的经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各个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先来说一说 C 罗吧。今天下午，尤文官方宣布和曼联就 C 罗达成了转会协议。尤文官方说呢 ，C 罗转会曼联的转会费是1500万欧元，另外还有800万欧元的附加条款。还有，皇马已经停止和大巴黎就姆巴佩的转会进行谈判了。皇马代表呢，在北京时间周二凌晨就停止了与大巴黎的谈判。不过，也有些媒体认为，之后皇马还是会发起最后的攻势的。当地有媒体说呢。姆巴佩已经拒绝了大巴黎税前8000万欧元的续约报价，可是卡塔尔王室成员就在今天下午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姆巴佩这个赛季会留队的，10月份巴黎会和他进行续约谈判，希望将合同延至2025年。 那此前呢，这位王室成员也率先爆料，梅西离开巴萨之后将会加盟大巴黎。 所以这个世界，我突然想到有一种巨大的尴尬，我跟你谈钱，你跟我谈感情，我跟你谈感情的时候，你跟我去谈，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呀。当然了，我们继续为您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点，国足在多哈的训练继续在卡塔尔大学的训练场来进行。前锋阿兰并没有参加全队的合练，而是跟随康复师进行慢跑。据了解，阿兰在昨儿个的训练里出现了一些身体的反应，不过情况并不算非常的严重。阿兰是此前一天的训练当中，心肺的功能是出现一些反应。为了保护球员，教练安排阿兰跟随康复师单独进行体能的恢复。训练开始之前呢，李铁还专门找阿兰和郭田雨两个人在球场的中心进行单独的交流。应该说，对于即将开始的12强赛的比赛，阿兰的反击速度啊，是中国队非常倚重的一张王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兰的中文水平提升得很快，已经能够与记者用简单的中文进行交流了。加上阿兰在内，目前国家队有3名伤员，郭田雨和王秋明两人是依然在积极的康复当中。从训练的情况来看，郭田雨是接近痊愈，已经开始了动球的训练。训练开始之前呢，与金敬道俩人还进行了一些传球。王秋明的恢复速度稍慢，目前训练还是以慢跑为主。 今天中甲贵州队更新球员的伤情，门将张思鹏右腿前交叉韧带断裂，已经在北京完成了手术，预计康复周期为6个月。那么张思鹏呢，在国安开启了他职业生涯，之后辗转加盟了江苏舜天和贵州恒丰，并坐稳了贵州队首发门将的位置。篮球 CBA 这边的消息，辽宁队今天官方宣布，俱乐部昨天和赵继伟正式续签了标准合约，待向 CBA 公司正式报送注册材料并公示之后呢，赵继伟就将继续以辽宁队注册球员身份代表辽宁本钢出征新赛季的 CBA 联赛。那关于 CBA 呢，还有一条更新的消息，经过3年的养伤，丁彦宇航终于要回到 CBA 赛场了。虽然山东队呢还没有递交新赛季球员注册表，但是丁彦宇航肯定会出现在名单当中，继续执行去年签的 D 类顶薪合同，合同还剩1年。那作为2017和18两届 MVP， 养伤3年之后的小丁状态非常引人关注。此前他和山东队呢也是矛盾不断，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主要原因还是康复的不顺利。不过今年奥运会之前，丁彦宇航参加了中国男篮3对3集训队，尽管最后没有选上，但是他也表明完全康复了。由于山东西王退出，山东高速集团将重新接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据说也是由于欠薪的事件阻碍了山东队注册表的递交。新赛季虽然迟迟没有确定赛制，但是球员注册呢依然在按照计划进行。到目前为止，山东队是唯一没有递交注册表的球队。 哎呀，所以说这个丁彦宇航他也是非常的尴尬呀，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2-3年的时间啊，希望小丁能够早日的有球可打。另外关注到了今天2021东京残奥会的盲人足球小组赛当中，中国盲人足球队是2-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从而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4强。9月2号，中国盲人足球队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 B 组的第一名， B 组的队伍分别为西班牙、阿根廷、摩洛哥和泰国队。另外在昨天2020东京残奥会的举重项目比赛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落下帷幕，中国残奥举重队是在当天获得了1金1银，总成绩定格在了7金6银。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江西姑娘邓雪梅在女子86公斤级以上的决赛当中以153公斤的成绩夺得金牌，在女子86公斤的比赛当中，郑菲菲以139公斤的成绩是摘得了一枚银牌。 今天第一批结束了东京残奥会比赛的中国代表团启程回国，首批人员一共有62人，他们将会在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的率领之下再遇回国。据了解，首批回国的人员当中包括了击剑、举重、铁人3项、赛艇、柔道全队以及自行车队的部分人员，加上教练员还有部分团部人员，共计59人。另外3位裁判搭机回国。再遇回国的第一批队伍在东京残奥会上摘金夺银，屡创佳绩。其中在轮椅击剑项目当中共赢得了11金4银5铜，举重项目上也拿下了7金6银的好成绩。 继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网的赛场。今天凌晨，美网公开赛呢进行了男单正赛首轮的争夺，在阿瑟阿什球场，三号种子西西帕斯和前美网冠军得主安迪穆雷鏖战了将近5个小时，最终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盘，西西帕斯呢最终战胜了穆雷，晋级男单正赛的第二轮。而且哈，这场比赛彩蛋不断。穆雷方面呢，不但公然向主裁判投诉西西帕斯作弊，而且还因为自己鞋子不太合脚而大发雷霆。 而女单首轮的较量当中，卫冕冠军三号种子大阪直美强势登场，6-4、6-1击败了捷克选手保兹科娃，是挺进了第二轮。其他比赛当中，二号种子萨巴连卡是决胜盘送蛋，6-4、6-7、6-0战胜了斯托亚诺维奇。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6-2、6-3轻取马里诺。20号种子贾贝乌尔7-5的同样比分是2-0淘汰了法国名将科内。而目前中国男排正在主教练吴胜的率领之下，在福建漳州进行备战2021年的男排亚锦赛，只有亚锦赛的冠亚军才能够获得2022年男排世锦赛的资格，而这就是中国男排获得世锦赛参赛权的唯一出路。9月12号到9月19号，2021年的亚洲男排锦标赛会在日本的千叶来举行，我们也是期待中国男排有好的运气。好，第三时段的资讯先给您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皇马出价1.8亿，大巴黎尬留姆巴佩啊，这姆巴佩的处境是相当的尴尬，也说说各位的尴尬的经历吧。 嘿，米兰魂说，我觉得你俩聊这个话题就挺尴尬的 啊，是我们这尬上之尬呀，就是破解大家对于尴尬的这件事儿的一个迷思啊，或者有很多人对于尴尬是有恐惧症的。我们希望今天聊完了尴尬，大家都调整好心态，未来不管您遇到什么事儿，保持好心态以后啊，这尴尬真的就像浮云一样。 没错没错，8月不尴尬，9月好心情。风吹麦浪也跟我们说了，8月再见，9月你好。 哎，是。这边还有早知道尿炕啊，这朋友他说了，我是个脸盲，好多次对不太熟的人认不清，要么打招呼的人不是自己认识的，要么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没搭理人家，太多次这样的尴尬出现了。这您是脸盲啊，刚才康乐也介绍了，我是因为这个眼镜有时不戴，200多度，然后呢就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的局面。 哎，我特别理解他，其实我也有点脸盲，但我后来找到了个小窍门。我会在我认识某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刻意去记一个他特别很特殊的地方，或者呢我会给他的某一个特殊点起一个外号。 哎呦 啊，强迫自己就记下他了。哎，时间一长这个方法特别好用 啊。 然后我身边我朋友圈里边就每个人啊都有个小外号， 是吧？ 我自己起的 啊。你给我起什么外号呢？ 那我不能告诉你。 不会是刘德华吧？ 想太多啦 啊。这个，我给你起的外号是小龙女呢。 啊，那你也不是过儿 啊，那太尴尬了。你在我，在你心目当中，我竟然不是过儿这个角色。 你不是哆啦 A 梦吗？ 哎呦，是，剧透了一下。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聊一聊皇马出价1.8亿，巴黎尬留姆巴佩，说说各位的尴尬经历。当然，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聊的也是非常的热络。继续保持这样的节奏，我们活力继续。待会儿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四时段再回来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您尴尬了吗？哎呀，我这么问是不是很不礼貌啊？ 今天您尬了吗？ 尬了，尬了啊！姆巴佩不尴尬，咱也不尴尬。 对啊，人挣那么大钱的人，还都有这种生活当中的苦恼，尴尬呢。嗯啊，甭说我们很多的普通人了，啊，更是有很多尴尬的瞬间。 嗯， 我们聊了大概接近2个小时了，还是调整好心态最重要啊。 嗯，是的，赵军也说，现在周琦也应该挺尴尬的，或许周琦自己不觉得尴尬吧。 周琦的心态练出来了 啊， 真的。 我觉得这个职业球员啊，也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成绩好倒还行，就是一旦成绩不好，有点起伏，你就得去承受网络上的一些责难。 键盘侠多、 哎、 多猛啊！现在 对对对 啊， 所以久而久之吧，这个心态也就好起来了，或者心脏也就大起来了 啊。对呀、啊 嗯， 这边 EK 也说了，周琦最尴尬啊、等等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周琦他的心态真的练出来是在这个2019年的世界杯 啊，对 他的那个失误之后，一点点他走出来之后，他就是一个现完全全新的自我。 嗯 啊，所以尴尬，我认为都不能够挑战他了，就曾经的那种。全网对周琦的各种的招呼他都能挺过来，那说明这个运动员的心脏已经非常大了。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挺过来是挺过来了，你觉得不尴尬也行。 嗯， 可是你这个对于职业球员的理解和你打球的态度如果也发生了一个改变的话， 嗯 嗯，可能在自己职业道路上呢就走不远了。 是啊，对，周琦他打球还是挺认真的，说实话、嗯，而且周琦也不欠新疆队什么，给新疆队拿了一个冠军了、 嗯、 对吧、新疆当年是把周琦作为这个战略型的这样的一个核武器引进到新疆的，就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周琦真的他该做的我认为都做到了、其实新疆俱乐部你说他不尴尬吗？他也会尴尬，就我这么大牌的一个俱乐部，这么这有实力的话语权俱乐部，哎，结果我弄不明白一个运动员，你说这老板可能会觉得有些尴尬。 哎，新疆队有其他的战略部署，觉得这个核武器呢已经玩不转了，而核武器呢也觉得我得奔我更好的前景去了。 哎 哎，新疆不也说了吗？我们下赛季我们要培养新人啊。嗯，你要培养新人，周琦又不是新人。 就怕培养不出来像样的新人，到时候他们会更加的尴尬。 嗯， 这边还看到了托尼韦，他说了，山东明年应该不会跟小丁续约了吧？啊，反正山东和小丁也是够尴尬的， 不是得看虽然吗？ 啊，虽然，虽然真的是护主啊， 霍霍呀、 啊！我想是护主啊， 说霍霍呀， 保护他的这个老主顾是吧？这些球员都是 老兄弟， 对啊，老兄弟，包括他们的相当于是老板这个合作的关系吧。 嗯嗯， 但是作为这个经纪人，你说他尴不尴尬？就是虽然。啊，我认为他的心脏应该也挺大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 对呀、啊，就是各地的球迷其实已经，把虽然批评的也是够呛了，但是你看人也都挺过来了， 嗯， 啊，因此在吃这一口这个开口饭啊，比如说主持人这个，再加上公众人物、运动员等等的，你要经得起大家的批评。 嗯，啊，有些这个公众人物啊，他们好像避免尴尬的一个窍门就是少看、少刷手机， 哎， 少看评论。 是，有时候但是。看多了会锻炼，你比如郭艾伦， 嗯， 啊，郭艾伦我觉得他也练出来了， 都能自嘲了，都能把自己嘲成那个样子了 啊，对呀， 啊开始自己说自己的段子，哎，包括在这个抖音上面看郭艾伦发的一些特别搞笑的什么什么的，嗯，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尴尬，那别人尴不尴尬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儿啊。 嗯， 好，大家这边继续在微博微信可以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说说你尴尬的相关的经历啊，听听 FM 上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第四时段的资讯部分，一会儿我们再回到话题当中。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国足的情况，当地时间8月30号晚间8点，中国队在多哈的训练场继续在卡塔尔大学训练场进行训练，前锋阿兰呢并没有参加全队的合练，而是跟随康复师进行慢跑，很多人就担心哟，阿兰是不是伤了，伤情怎么样。据了解呢，阿兰在昨天的训练当中出现了一些身体反应，不过呢情况不严重，他是在之前的一天训练当中呢心肺能力出现了一些反应，为了保护他，教练安排阿兰跟随康复师进行体能恢复。训练开始之前，李铁还专门找他和郭田雨他们俩在球场中心进行了单独的交流。应该说呢，对于即将开始的12强赛的比赛，阿兰的反击速度是我们非常值得倚重的一张王牌。从训练的情况上来说，阿兰的反应还是很轻松的，一边跑一边呢还和身边的郭田雨说说笑笑，走到这个摄像机前的时候呢还挥手致意，而且啊据说他最近中文水平长得很快，已经能够和记者用简单的中文进行交流了。加上阿兰在内，目前国家队有3名伤员，郭田雨和王秋明，他们俩依然是在积极的康复当中。现在呢，郭田雨已经接近痊愈了，开始动球。训练开始之前呢，和金京道他们俩还进行了一些传球练习。而王秋明恢复的速度就慢一些了，目前训练呢还是以慢跑为主。 哎，我们今天聊话题说是尴尬，刚才我们都忘聊了。国足就是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尴尬了， 可能已经不尴尬了 啊！是他们真的练出来了。另外，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男足在卡塔尔多哈的行动轨迹始终是在驻地酒店、训练场和比赛地3点来进行的这样的连线，长期远离家人好友，并且在气泡式的防疫闭环当中训练生活。国脚们本次西征遭遇的身体和心理历练都是前所未有的，不过训练之余呢，国脚们仍能通过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调节精神状态。队中的文艺青年们有可能会品读文学作品，或者说是弹起吉他。在特殊时期，在国家队这个大家庭里边，队员们也是不感到寂寞呀。当然了，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队不得不在卡塔尔多哈分别是参加12强赛首轮客战澳大利亚，还有第二轮主场战日本的比赛。最近几天呢，大伙儿也是通过在这个室外的训练，这是一大部分的时间，其余的时光其实都是在驻地的酒店度过的。确切来说，国脚们要在各自的房间来度过大部分的这样的时间啊。当然，这个时候的伙食很关键啊。为了优化国足12强赛的备战保障，在具体的落实情况下，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以餐食供应为例，中国足协为全队是聘请了随队的中餐厨师。也就是说，在驻地酒店提供正常的餐饮服务的基础之上，随队厨师平均每天每顿正餐都会为全队来提供不少于2种的中餐小炒，啊，诸如面条、饺子这些国人最喜欢的主食类的餐品，国脚们在驻地同样也是吃得上。精神层面呢，有的国脚是热衷于通过互联网来品读文学作品或者观看一些电影，啊，还有国脚训练之余在自己房间里边是弹起吉他排解寂寞啊，就是国脚们没事也看看小电影啊，也挺好的，是啊， 嗯，上上网什么的啊。另外呢，就是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为首的国足保障工作组，为了确保国足防疫的安全，同时也避免打扰球队正常休息，进驻在酒店内其他独立的楼层当中。当教练、球员在场上或者健身房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在为做好国足保障服务工作而争分夺秒，忙里偷闲的踢场球，对他们来说呢，就是最为理想的精神调节的方式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这边看到的是最新的国际足联近日的发布的2021到20的足坛转会的报告，曼城的引援花费是排在了第一位啊，这是 去年的整个一年的这个报告啊，曼城确实太有钱了。另外，切尔西、巴塞罗那和巴黎圣日耳曼队呢，以及皇家马德里分列第二到第四位。英超的前六悉数上榜，其中曼联是排在第七位，热刺排在第十位，利物浦排在第十四位。意甲的尤文图斯、国际米兰和罗马是分别列在第九、第十二，还有第十五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榜单，大家可以看出来，英超现在是，这个全球的联赛当中排在第一是没有任何的疑问。另外像意甲什么时候想要得到继续的攀升啊？这个尤文把 C 罗不能够续约之后啊，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意甲想要继续攀升这个排名，那可得用时间了。 嗯， 在我们体育广播，好多朋友都是意甲的球迷，刚才看到有这个米兰的球迷。这意甲想升上来比较难，因为现在还有法甲在那横着呢。 对，法甲这个夏天可是大出风头了，尤其是大巴黎。 对 啊， 甚至未来西甲能不能把这个排名给保持住，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呢。当然，我们也是继续关注到的，2021赛季的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是继续在今天早间进行。女单首轮的比赛当中，卫冕冠军三号种子大阪直美强势登场，6-4、6-1击败了捷克选手保兹科娃，进入到次轮。其他比赛当中，二号种子萨巴连卡是决胜盘送蛋，6-4、6-7和6-0战胜了斯托亚诺维奇，而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6-2、6-3轻取马里诺。二十号种子选手贾贝乌尔是7-5，同样的比分战胜了法国名将科内。 九月份马上就要到了，也有一大波新规将会实施，从数字安全、生产安全，再到教育、购房等等哈。我们首先为大家一一关注。近日，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南烈士公园环境秩序管理的通告，将于9月1号起实施。9月1号起呢，长沙等28个城市也将推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布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这样呢，也可以进一步简化办事的手续资料，提升证件使用的便捷度，更好地便利群众办事出行。此后呢，将会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的实施。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话题的讨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一读大家精彩的留言吧。 嗯，是的，托尼维也说，我大米兰已经过了很久的苦日子，都习惯了哈。今年夏天，这个进攻核心和守门员都放走了， 哎呀呀， 没什么可惦记的了。 你看托尼韦的心态调整多好，我得给您竖一大拇哥啊！米兰球迷曾经的这心劲儿多高啊！啊，当年圣西罗球场俯瞰众生的感觉，又小罗又卡卡，是吧？这马尔蒂尼啊，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觉得米兰这个球队啊，不管是国际米兰还是 AC 米兰，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再次站上欧洲之巅的。这个就跟曼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这个底蕴，我绝对相信的。 帝都玩具店说，被北京球迷发明的加油口号就是那个换谁谁谁啊，换谁谁。哎呀，这个事儿尴尬的呢，就是管理部门了，连这里是哪儿北京这样的口号都最后不能喊了。哎呀，那段时间呢，就是各种别扭尴尬。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过于的敏感也会产生尴尬，是吧？明明人家没那个心思啊，你非得琢磨出来那个意思来， 嗯， 啊，这个到底是谁尴尬呀？ 想太多的那个尴尬。 哎，是的。 嗯，还有6645也说，你们节目刚改版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应，希望多听体育消息。不过现在呢，你们也变得很文艺了，这样挺好的，两个风格我都能听到。 是，啊，你也变得更加的混搭了啊。这边还有看到了风中的旅行说了，国足总结这么多年几个尴尬词儿， 哦， 虽败犹荣，然后荣誉之战。生死之战，火车站 啊，给我们看到了很，看到希望，下界练兵，左右大局，荣誉之战等等啊，哎呀， 对， 风中的旅行真是文字大师啊。 是， 看国足的比赛还有这个效果呢 啊，看国足的比赛多长这个生活经验啊， 嗯， 是吧，各种心理调节，我觉得 国足您能研究明白了，写本心理学的著作啥问题没有啊？ 吴孟生还说呢，我相信国安会再拿冠军的，哎，没毛病，没问题。 是，所以这么多年，就拿一个冠军多少，作为一个豪门，中超的豪门，还是有些尴尬的。 哎，还好我们有一颗永争冠军的心。 是啊，把这个心保持住是最重要的。缄默他说了，这阿兰又受伤了，那就尴尬了，可不是嘛？阿兰是所有规划球员当中，我认为融合最好的。你看那汉语越说越好， 嗯 啊，真想当一个这个中国的球员，人家是阿兰很努力。相对来说，其他的这个规划球员，我觉得就有点尴尬了。 哎，是的，你看着这么一个你们的同行、球员、同事，中文说的那么好，是不是也得赶紧学起来？ 对呀。这边还有缄默还说了 啊说 康乐的歌声让我们避免了很多尴尬 啊， 嗯，是不是比如在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啊，身边坐着喜欢的朋友同事啊，啊， 是， 对吧？然后觉得找点什么话说呢， 对， 这个时候哎，康乐的歌声起来了 啊，尤其伴随我的歌声您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在车上就可以表白的， 嗯， 如果没有我们这歌声的话，您可能当时就哎呀尴尬了这个气氛、 哎、 我们给您打破这个尴尬的气氛， 是的，不用再用脚趾头抠三室一厅了啊， 哎，是、 啊、直接大胆的说出来吧。 哎，这边还有开心就好和穿鞋怕光脚在微博上说啊，夏萌真上镜， 嗯，谢谢， 夏萌确实长得好看啊，啊，一般遇到这样的夸奖的时候肯定不会尴尬啊，就会全身心的说接受啊。 哦，是吗？ 是 夸你的时候 啊，夸我一般都是这个尴尬，因为我没有你长这么好看。 哪有哪有， 是，那咱俩彼此彼此吧。我经常跟这个颜值高的主持人上节目啊，可能也会缓解我在颜值上的尴尬。 咱俩就不要相互吹捧了。 好，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尴尬这件事儿，不知道聊完了以后大家未来还会不会尴尬。如果您还尴尬的，未来我们根据相关的新闻可以继续来把尴尬这件事儿聊得更加的明白。 哎， 大家在微博微信也跟夏萌和康乐聊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嗯、大家也累了，可以去喝点水吃点饭了，但是听听 FM 这个上边也非常的热闹，希望大家明天继续跟夏萌康乐在金戈铁马来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啊，送给您这首很尴尬的歌曲啊， 嗯， 他一定很爱你。 哎呀，八月不尴尬，九月好心情，明天再见。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 秋风落日入长河，江南烟雨行舟。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啊，平时像家庭聚会、商务宴请、逢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儿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喝酒去庆祝一下。但是呢，太普通的酒水啊，上不了台面，几千块钱的高档酒水呢，又感觉性价比不高，怎么办呢？ 我在市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把酒欲藏天。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诚意推荐一款来自贵州茅台集团旗下的53度古园贵宾陈酿酒。这每一瓶啊，都是精选优质粮食匠心酿造，每一滴都是窖藏陈酿，香浓馥郁的。喝一口，每一口呢都是酱香突出，酒体醇厚，空杯留香。这样一款专门用来招待宴请贵宾供贵客品尝的陈年佳酿，大成品质，值得信赖。不仅酒水的品质过硬，包装呢也更是锦上添花，沿用了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瓶身还有金光璀璨的外包装礼盒全部使用了飞天图，每两瓶酒呢还有一个精美的手提礼袋，买回去用来招待宴请贵宾贵客是上得了台面拿得出手的。